年幼外眷新王子，这宝钗爹娘在外儿子，不管算什么，快快有请。 好好，娘娘有旨，选新王子当外眷进殿参见。 Thank you. 谁呀？ 黄昏里浓呀山城上我老夫人那为民无情必做有门的我以为你当时 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？你这样倒出来，他们会放得过你吗？ 我不怕，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 有一天，他到院中来，见了我就 房子下领妹妹去呢？请问来 江西自度经济好

下跪求灭之苦啊！ 请大圣稍待，来人，唤宝女。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鬼陪陪君家，在外边不方便也遭殃，那只端是王爷家人生动人，你但怪由得他，他不顾 你将来生活要死去。 夫人休得此言， 老爷， 我养了你子母也不孝， 老爷， 不知今日去公了他一人晚。 老爷，你就挂在我们夫妻门上，我念一佛法，只有这一个孽障。放了我们娘俩，我这一动死了，我那苦命的儿了。朋友， 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把他从人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 拿绳子来。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你要把他拉死，你先放我拉死了，你先放我拉死了， 老爷， 你先刀死我，你先刀死我，你。什么吩咐？何必自己走来？换儿子进去吩咐，也就是了。 听有嘞，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

平平你这张求助哎， 这张女性的款起来，二嫂子凭她这样瞧，总瞧不过老太 太。瞧瞧瞧，我的儿啦，我是进老了，还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像王丫头这般年纪。倒是比他歪巧呢，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，又是巧又是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呀、啊， 老太太，你这话不是骗了。 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 好， 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吃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的办了来。切， 老太太，总是叫他操难的，市上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不用，妈，你笑死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验神牛算，要不验神牛算呐、啊，他早得把我。 Thank you.

亲来同上山，向你们说声的亲同想着已经把我叫三朝四帝不理我，是宝女三文落魄安烦恼。我与错你当一日马英啊好，为什么愿儿彼此无套，你一句你送也是色也好，为什么被人托死你常被为你死了也是个去死的鬼魂冤难高。 我放了心，不就动了心，也是顾不得死我了。 你急什么事？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怡红院去，你为什么就不叫丫鬟开门呢？ 啊，是我从哪里失去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了。好，我只管这样呆呆美美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 切。那一天啊， 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。 嗯，是呀，教训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宝姑娘来了，什么北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 小丽，你又说这些话，哎，你到底是欺我呢，你还是整我呢？ 这又有什么要紧呢？金都抱起来，我觉得一了你。 好妹妹，你放心， 不放心的，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倒是说过，